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46集。陈大老卷11，他当着这群亡命之徒的面喝了一口。何晨进房后洗了个澡，出去找秦影帝。电梯繁忙，刚从地下二层上来，又在一层停了。何晨就靠在墙边，漫不经心地等。到达楼层，电梯门一开，里面李雨山还有瞿子潇一拨人出来。何晨站直，目光落在李雨山脸上。 我刚跟完新闻，这位警官送我回来的。 李雨山解释了一波，立马跟瞿子潇一行人撇清关系。看到何晨，他心情有些低落。 我今天跟进了新闻，那个失联的大学生听说是个独生女，失踪一个多月了。她单亲，父亲卖了所有的不动产才把这件事闹大，家里还有个爷爷等着她回去，临死前想要见她一面。陈姐，你说能不能找到？ 何晨的手微微顿了一下，笑眯眯地说道。 别想了，世界上可怜的人那么多，你得习惯。 说完并不看其他人，直接进了电梯。电梯外，其他人听着何晨的话，大多数人都皱了一下眉头。李雨山也愣了一下，然后连忙开口。 不是，陈姐她…… 徐子潇也没停，只是淡淡地朝宋青青开口。 带你师兄去餐厅坐坐。 李雨山后面的话被吞入腹中。被电梯门之隔的电梯内，何晨脸上的笑容不变，他只是又打了个电话出去，这次是打给常宁的。 老大，证据应该收到了吧？这边还没动手。 这么多年，他几乎走过世界各地，明白自己改变不了这个世界。仅129是他一生中最冲动的选择。当他跟黑客 Q 第一次联手，找出了那十几个在国外不被关注的失联大学生，他就明白了自己以后要走的路。虽然他一直怀疑 Q 就是秦冉，甚至自己还查出了证据，但是秦冉选择做睁眼瞎，打死不承认。外界都知道129五个元老，孤狼过分神秘，陈鸟过分亲民。孤狼可以一个月不接一单，脾气古怪，陈鸟可以一单分文不收，全看眼缘。孤狼在圈子中神秘至极，立于浮云之端，高岭之花，陈鸟就是民间女神，人间富贵花。手机那头的常宁没有想到何晨还会关心后续。 他们想一窝端。 何晨点头，在他的预料之内，他能做的也仅此而已。 我过两天回国，想去看看那个陨石坑。 你想查？ 常宁拧眉。 这件事是 S 级机密，不好混进去啊。 秦冉也动手查过。何晨轻笑道。 也不是很难。 常宁一顿，他倒忘了何晨这千面间谍不是嘴上说说而已的。两人挂断电话，何晨的手动了动，想喝酒。电梯到达楼层，何晨之前问过领导秦影帝的房间号，就在他的上一层。找准房间，他就礼节性地按了门铃。开门的是陈宇，看到何晨，他大感惊讶。 何小姐，您找秦影帝吗？ 说着他侧身给何晨让了路。秦修成的房间是个套房，不是节目组安排的，因为他还要经常处理生意，所以陈宇会单独给他订一个套房，这才没有跟其他人在同一层楼。而何晨住的房间是之前领导给秦修成准备的。秦修成正靠在书桌边，伸手翻着神之玉的原著，看到何晨，他抬了头笑道。 坐。 找我有什么事吗？ 对秦冉的朋友，他都是自带滤镜的，尤其是跟秦冉关系不一般的朋友。何晨一眼就看到他桌子边冰箱里的两罐啤酒，酒店的冰箱每天都会准备酒，他房间的早上就被他喝了。他看了两眼便移开目光，说起来意。秦修成待人一向温和，这也是他在圈子中人缘好没有黑点的原因之一。听到何晨的询问，他语气轻松，像是午后落座在沙滩上的闲谈。 摄影作品是在剧组的作品？ 何晨点头。 可以，不过你要征询领导同意。 看何晨一直在盯着他的冰箱，秦修晨就放下神之玉的漫画，弯腰开了冰箱门，拿了一瓶啤酒扔到他的手中。何晨接过啤酒，看了秦修晨一眼，他嗜酒如命，身边倒有不少人每次都劝他不要喝，比如小区里的老人，还有曲太太，所以在曲家吃饭他鲜少喝酒，就算喝也只是少量。管池当年还因为他喝酒的事情跟他闹过矛盾。陈宇也听明白了何晨的来意，笑着开口。 啊，这种小事儿没必要还亲自来，打个招呼就行。 秦修晨在网上的图那么多，还有影迷接机拍的图，何晨说抓拍了一张，想作为作品去展览，真的不是一件什么事，尤其他还跟秦冉关系匪浅。当然陈宇不知道何晨要用这张照片拿去什么展览，要是知道他肯定不会是这么淡定的表情，也不会知道这件事儿会在微博上席卷出怎样的风暴。 谢谢啊。 何晨拿着这罐啤酒笑了笑。 你们有微信吗？摄影展出了我给你们发链接。 至此陈宇终于加到了何晨的微信。等何晨走后，他才小心翼翼地点开何晨的微信。何晨发的朋友圈不多，但比秦冉的要好，一个月也会发两个朋友圈，有时候是图，有时候是文字，也没有三天可见这种骚操作。因为沾了秦冉的光，陈宇加了不少大佬，能看到何晨的每条朋友圈下面都有程木、程金、江冬夜、陆兆颖这些人的点赞。陈宇对何晨更是肃然起敬。取得了秦修成的同意，何晨就准备把那张图的细节处理好，也想着要抽空看一下神之玉的漫画。他抽了空余时间处理了细节，才发给了助理，然后给李雨山留了一个字条，就悄然出去了。何晨不见了，曲子潇翌日跟剧组一起拍外景的时候，就发现一直没有看到何晨。他跟宋青青说话的时候都有些心不在焉。 M 州最近形势复杂，曲子潇觉得他要不管何晨的话，到时候曲太太肯定会找他，所以他才询问了领导何晨的事儿。领导完全不在意，摆摆手说没事。曲子潇也旁敲侧击过秦修成的经纪人，经纪人更不担心。直到第四天，神之玉剧组拍外景的最后一天，何晨忽然出现。他跟以往没有什么两样，坐在领导的小马扎上，兴趣盎然地看着秦修成演戏。李雨山也跑完了新闻，蹲在何晨身边，脚边还放了一罐未开封的啤酒，是何晨让李雨山带的庆功酒，虽然李雨山也不知道庆祝什么。站在连绵不绝的山下，看着何晨拍戏的曲子潇陡然想起了一件事，他跟何晨协议结婚，他从来不过问何晨的事情，因为他不需要在他这里有印记。现在想想，何晨也从未过问过他的事。他正想着，轰隆一声， 忽然间，左边的山脉突然起了蘑菇烟，还有稀稀落落的枪声。这声音大部分人都听到了，所有工作人员都停下了手中的活，脸色一变。秦修臣放下手中的剑，烈日下他神色严肃，转身对领导说道： 领导，先撤离。 这句话让工作人员暂时稳定下来。坐在小马扎上的何晨脸上的笑意收了收，他皱眉看了一眼头顶，头顶直升机的声音越来越近，剧组的人惊恐地抬头，两架直升机，一根绳子从上面悬下来，一行铁血的大汉从绳子上滑下，隔着几十米的距离都能感觉到死亡的气息。秦修臣看着这些人认出来， 是雇佣兵。 雇佣兵？国际上的那些罪犯，杀人不眨眼的那种？这一句话让剧组的人惊慌失措。剧组都是普通人，这些雇佣兵对他们来说是传闻中的人。他们虽然知道 M 州乱，但因为一直遵纪守法，没有遇到过危险。此时听到雇佣兵，一个个的都惊恐不已。他们在这群杀人不眨眼的雇佣兵眼中不值一提。曲子潇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他转向宋青青： 联系你师兄。 对，宋小姐，你师兄在，我们会没事的。 剧组的人把目光放在宋青青身上。宋青青已经拿出手机给他师兄打电话了。听他说了这些，手机那头的师兄声音严肃地说道： 你们怎么遇到他们了？他们狠起来连马修都管不住的。你们先不要动，尽量配合他们，别惹怒他们，我们马上到。 这句话在场的人都听到了。马修是谁他们不知道，但在宋青青嘴中出现，但一定是了不得的人。现场大部分人的手都微微地抖着。一群惊慌失措的人中，何晨还算淡定，他偏头看了李雨山一眼： 他师兄就是 M 州刑侦队的那个人，听说还跟国际刑警合作过，之前送我回酒店的那个很厉害。 李雨山听到杀人不眨眼的雇佣兵，也缩了一下脖子。 陈姐，我们 何晨闻言点点头，看了直升机那边一眼，顺手把身边的那罐啤酒拿了起来。所有雇佣兵都已经滑下了，那群生死之徒确实不是什么好人，领导也真会选地方，竟然选在了两个势力交易的地方。为首的正是一个雇佣兵队长，他脸上有一道疤。曲子潇稳定了心神，站出来用一口流利的 M 语跟那些人交流，并提了宋青青的师兄跟那什么马修。 先抓起来带走。 为首的雇佣兵看了曲子潇一眼，冷酷地抬手，黑幽幽的武器对准他们。现场没人敢说话，安静到不行。几乎所有人都记得宋青青师兄的话，不要惹怒他们。就在这时候，咔嗒一声，打破了现场的寂静。几个人僵硬地看向声源，连听到声音的雇佣兵都看向那地方。何晨坐在小马扎上，单手开了那罐啤酒，他还当着这群亡命之徒的面喝了一口，然后侧身看着把武器对准秦修臣跟陈宇的那个佣兵。他捏了捏啤酒瓶罐，笑眼如花，说： 给你们个机会，滚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